难分真与假，人面多险诈，几许有共享荣华，前伴水滴不分差，无知井里蛙，徒望添性价，空得意目光如麻，谁料金屋变败瓦，命里有故事，终须有，命里无事，莫强求。雷声风雨打，何用多惊怕？心公正，白璧无瑕，行善积德最乐也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徐冠杰的《浪子心声》。在这里我们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，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，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接下来我们第二首歌呢，选择到了来自范晓萱1995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《自言自语》当中的标题歌曲。这张专辑当中呢，有著名的《你的甜蜜》，还有黄国伦创作的《眼泪》。而这首主打歌呢，标题歌曲呢，是来自还不满20岁的范晓萱自己的作词作曲。 天是灰色的，雨是透明的，心是灰色的，我是透明的，啊是盲目的，脸是疯狂的。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琼瑶的电视剧《海鸥飞处彩云飞》当中的主题歌，由高胜美带来的《彩云伴海鸥》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2年杜德伟的专辑《My Love》当中的一首积极向上的歌，叫做《拦截你的心》。拦截你的心，和我一起翱翔，让理想永远在我们的前方。这首歌是杜德伟带来的《拦截你的心》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孟庭苇在1996年《心言手语》当中的一首歌曲《伤了你的心的我伤心》，因为伤了你的心，所以我伤心。 心坠落你

有一天，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，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，担负着简单的满足。有一天，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，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，我要的幸福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末日的残酷，在不安的岁月能有个归宿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双手去碰触，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失落的痛楚，一个人的路途也不会孤独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生命做长度，无论我身在何处都不会迷途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双手去碰触，无论我身在何处都不会迷途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呢，是来自小柯版本的《稳稳的幸福》。这首歌呢，是小柯写给陈奕迅的歌，在2013年小柯新作集当中呢，小柯自己来演绎了一个版本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6年梁咏琪的《给自己的情歌》专辑当中的《原来爱情那么伤》。伤痛呢，发生在别人身上，也许我们并不能100%的感同身受，只有自己受伤了，才会明白当中的苦痛和煎熬。 我睁开眼睛，却感觉不到天亮，东西吃一半，莫名其妙哭一场。住不想时间变得更漫长，别与你有关，否则又开始胡思乱想。我日月无光，梦得不知所以然，找朋友交谈，其实全帮不上忙。习惯有你在才是习惯，你曾住在我心上，现在空了一个地方。原来爱情这么伤，比想象中还难，泪水总是不听话，幸福躲起来不声不响。太多牵强，道理全是一样，输的时候很简单，爱上后却真叫大难。我日月无光，忙得不知所以然，找朋友交其实全帮不上忙，以为会习惯，有你在才是习惯。你曾住在我心上，现在空了一个地方。原来爱情这么伤，比想象中还难，泪水总是不听话，幸福起来不声不响，太多道理太 上变得坚强，强到能够去忘，无所谓悲伤，只要学会抵抗。原来爱情这么伤，原来爱情是这样，这样疯 这首是来自梁咏琪的《原来爱情那么伤》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2001年陈小春的专辑的标题歌曲，叫做《抱一抱》。在此之前呢，陈小春曾经表示过呢，不想唱歌了。但是呢，这张专辑一出呢，陈小春还是坚定了自己唱歌的信心。下面要听到这首专辑的标题歌曲呢，来自周杰伦的作曲。而且周杰伦呢，在这张专辑当中为陈小春写了三首歌，还包括了那首著名的《我爱的人》。 心情很乱，我心情很糟，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心情不好？我可以讨好，我可以假装掉，我只是不想乱说，不想跟你计较。我又不能说你不对，我又不能学你留恋，我一杯又一杯偏偏喝不醉。我又不是真的不对，我又不是没有机会，我累还有谁能体会？我的爱哪里找？我的心你要不要？我不想跟你吵，如果你懂我的爱哪里找？我的话重不重要？我只要你过来抱一抱、啊、我想过晚上不想过陪着，我心情没有出浪费不起那点鸟。我陪你烦恼，我陪你撒娇，就算你跪下来求我都可以不掉。我也不能说你不对，我也不能学你留恋，我一杯又一杯。我又不是真的不对，我又不是没有机会，我很累还有谁能体会？我的爱哪里找？我的心你要不要？我不想跟你吵，如果你懂我的爱哪里找？我的话重不重要？我和你一面倒，我有太多问号。我的爱哪里找？我的心你要不要？我不想跟你吵，如果你懂多好。我的爱哪里找？我的

这是来自张韶涵2004年的《遗失的美好》。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期要听到的是1999年郑钧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怒放》。我不是最美的花朵，但我要为你盛开欢乐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